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朋友是技校毕业的电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靠上门给人修点小东西生活。他喜欢这个职业，每天都将心爱的小工具擦得锃亮，挂在腰里。那天他去了人才市场，转了一圈，所有的招聘者要求的学历没有低于大专的。他站在一个著名的电力供应公司的巨幅招聘海报下面，看着手里拿着厚厚的简历和证书的应聘者们，有些仓皇。就在这时，招聘者手中的话筒传出一阵模糊的声音，接着没有了声响。招聘者有些尴尬，我朋友是个热心的人，于是走上前，掀起衣服，拍着自己腰间别着的工具袋，对招聘者说：“我来帮帮你。”招聘者投来了感激的微笑。问题并不是很大，三两下就搞定了。当他将修好的话筒还给招聘者时，发现对方正在翻阅他的简历，然后问他：“你是来找工作的？”他憨实地点头一笑：“我文凭低，简历都投不出去，那就把简历留给我看看吧。”后来朋友被破例招进了那家电力公司，原来那位招聘者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主任，是朋友腰间别着的小小的工具袋打动了他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只有一个真正热爱工作的人才会把工具随身携带，而把工具随身携带的人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工作状态。只要将特长随身携带，你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属于你的位置。 人生。

生命埋葬了，我的情由于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，我的志气逃避着，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。